东方之珠，这是我们对于香港的形容词，而实际上对于香港人来说，能够勾起他们更生动回忆的是另一首歌《狮子山下》。以狮子为名的山其实有很多，湖南有，江苏有，云南也有，但是在这么多的山里面，香港的狮子山却因为罗文的一首《狮子山下》而脱颖而出，成为当代华人眼中最为知名的一座狮子山。它也很好地诠释了山不在高，有歌则鸣的道理。香港的狮子山是位于九龙塘和新界沙田的大围间。73年，香港电台以狮子山下为名，推出了200集的系列电视剧，表现的是香港草根打拼的种种励志的故事。而由顾嘉辉作的曲，黄沾填的词，罗文唱的这首歌，也很好地诠释了香港人逆境求强的精神，成为了香港的一首诗歌级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和紫荆花一样，代表着香港的一种精神。 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恨后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更无惧，同穿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其实在香港的流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香港地标的记录，他们陪伴香港人的记忆，也成为我们对于香港的记忆。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跟着这些音乐去一次香港。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喜帖街》，它是香港草根当中流行最广的一首经典的作品。这首歌也改变了唱歌的人谢安琪的命运，从此跻身成为了香港一线天后的行列。在无数香港人的眼中，这首歌记录的其实是一段香港的历史，也是一种对岁月时光的感慨。它和所有香港人的记忆有关。喜帖街说的就是利东街，由于街上呢有很多和印刷有关的门市，尤其是以印刷喜帖闻名，所以呢被叫做喜帖街。但是后来因为重新的规划，印刷门市也从此绝迹，一条曾经记载着香港人习俗的街道也由此消失。所以这首歌的出现也恰到好处地迎合了香港人这种遗憾又伤感的情绪。 吃两份红茶，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真是很久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艾敬。这是中国城市民谣的代表人物。当年他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叫《我的1997》，歌词当中唱到，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红磡体育馆在哪？它是香港最负盛名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香港的歌手一直以在红馆举行歌唱为目标，而各大传媒机构，比如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香港小姐的竞选，也都会在这里举行。怎么说呢？这里好比北京的工体，台北的小巨蛋，这是歌手们最想征服并且证明自己的地方。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她总抱怨没赶上好的时光。少年时我曾演唱歌得过奖状啊，我那两个妹妹也想和我一样。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城，还进了著名的王坤领导下的东方。其实我最怀念一笑的那段时光啊，可是我的老师们并不这么想。 去那花火世界，给我盖上大红章。让我去那花火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朋友

赛路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其实电影和音乐原本不过只是消遣或者是娱乐的产物，但是随着数量的累积，还有我们感官的依赖，竟然也慢慢的累积出了历史的重量。就像我们对于香港的很多了解，大多是通过旺角卡门，还有重庆森林、尖沙咀风云等等等等这些金像奖，然后才按图索骥开展自己的香港之旅。其实在香港的流行歌曲里，同样也记录了很多的香港地标。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跟着音乐去香港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许冠杰，他对于香港流行音乐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留下了一些歌，而是开创了一个粤语歌曲的时代。在后来林夕和黄伟文的时代当中，他们的词风很难说不是受到了许冠杰的创作手法的影响。而在许冠杰的音乐生涯里，他也写过很多鲜明的形象，比如打雀英雄，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位尖沙咀 Susan。 尖沙咀 Susan， 这里面说到的 Susan 其实就是80年代香港街头典型的游手好闲青年人的形象。位于九龙南端和维多利亚港畔的尖沙咀，也是香港最潮最酷的地方，曾经代表过香港电影鼎盛时期的《警察故事》《霸王花》，都曾经在这个繁华的地点取景。听听苏珊的故事。 沙嘴舒适 熬扮山，但望阿苏时日光阴米乱散，青春一去空悲叹。使乜有两餐，佢老豆勤力惯，向街市卖鸭蛋。尖沙咀苏时人屋企多靓衫，橙沟绿米衬蓝，套套嘢火抢眼。佢一碰见猛男，对眼会猛咁眨，风骚变笑云，乜都笑一餐。乜乜去啲豪华，通宵到达旦，揽身揽世都好闲。有佢咁野蛮，冇佢咁够胆。尖沙咀苏时死都咬翻生，但望阿苏时光阴米乱散，青春一去空悲叹。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如今如果你再漫步在尖沙咀的街头，也许橙沟绿蜜衬蓝早就不再是什么潮流的颜色搭配，而当年游手好闲的 Susie 也在多年之后被黄秋生改编成为了尖沙咀 Tommy。 香港是一个不夜城，夜晚的迷离多数来自一个叫做兰桂坊的地方，当然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鼎鼎大名，而它的鼎鼎大名很大程度上恐怕都要源于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传播。这十几年几乎所有以香港为背景的电影电视剧，凡是涉及到香港夜生活的情节，不说几乎所有的 TVB 都市剧，像重庆森林啊、孤男寡女啊这些电影同样出现过兰桂坊的镜头。它和喜帖街一样，因为这一带曾经是媒人的集散地，而逐渐地被俗称为媒人巷或者是红娘巷，又因为各种酒吧和餐厅的林立，逐渐成为香港夜生活的代名词。苏永康略带拉丁曲风，再加上电音渲染的兰桂坊的故事，也很好地突出了兰桂坊的绚丽和迷离。 前边街话，总有一点叹息，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这里一切都何处觅？兰桂坊一个他，从发喜欢放下，大眼睛仿似可以讲说话。但却只可远观，别妄想可涉湖，令众生天与土败在行下。话说他有昵称叫夏娃，如名字叫阿当，方可爱他。谁料是奇迹，船已可离，相识讯息谈到分隔。谁人亦也一世，难为方多记忆，留住了一种只有点与地。前边街话，总有一点叹息，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这里一切都无处觅。难道今天见他，乱发一把杂把，在对酒杯放声狂呼叫骂？夜已酒吧当家，未破晓不作罢，但每天都要把眼泪流下。话说他两手满满是疤，从前尚有阿当，深深爱他。谁料那如的远

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得志，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思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音乐也是有记忆的。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跟着音乐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下一站天后，它是一部电影，也是一首歌。而无论是电影还是歌，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位于香港铜锣湾的那条百德新街。这里既是第一家麦当劳在香港扎根的街道，也是第一家日本的百货公司在香港落地的街道。而后者呢，正是下一站天后的第一句站在大湾前的那个地点。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有明星梦的少女，在听过这首歌之后，会去逛一逛传说中的百德新街。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被糟粕。 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太贱如何发亮，难及吸尽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下一站就是天后，到了香港才会明白这首歌的歌词原来是这个意思。香港不仅仅有旺角、有尖沙咀、有兰桂坊这些光鲜繁华的地标，同样也有天水围这样新移民的聚集地，它延续着香港新一代的传奇。李克勤用一首歌叫做《天水围城》，写的就是关于天水围的故事。这里呢，原来是元朗的一条围村，而如今虽然说难比旺角和九龙那样的繁华，但是也有香港湿地公园这样风景宜人的地方。天水围城也许不是香港最为人知的那一面，却是近十年香港变迁当中绝对不能错过的一环。 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围住了的海浪，围住了的症状，围住了才已碰撞。他的一对父母来又往，跨向过岸才住这么一个，越来越饿。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手的伴侣，围住了星河，围住了生活，围住了便了解何为罪恶。自成一国，但见他找寻快乐，然后却越来越渴，越来越多，没能力去闯出沙漠。巡客或者寸地赤土，人挤逼中便容易退步。正感到这地转暗，人便会无余地平和动武，要见步行步，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赤地太湿，这地球没芳草，文明繁盛有什么好？围住了可相信，围住了都可找对象，围住了可以做同伴侣的偶像，围住了没电脑可思想。气候太凉，像残酷得天生等天阳，怨恨无从压抑，唯有记住人静变心凉。谁拆或者寸地赤土，人挤逼中便容易退步。亲身真正感怒，赤地转金人便会无余地平和动火，要见步行步，无车票又怎去觅去路？赤地太湿，这地牛没芳草，仍然留在故地多好。愿国宝领会到，没看管仍独舞，唯愿他能跟相恋的共同上路。谁凭原力点亮这寸地赤土？